好，我们上一节课呢看了七间教会的整个的架构，然后呢我们来挨着一间一间教会来看一看启示录的第二章，第二章的一到七节。我们先来看以弗所教会。以弗所教会是一间著名的教会，对吧？因为使徒保罗在那里服侍过，对吧？并且呢这间教会很明显你能看得出来它的一些的特性。这个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什么？最重要的一个特点，以弗所教会其实它在教义上的坚守，并且这样这一个教义在自己生命当中能够警觉，能够有忍耐，能够应用到自己的生活当中，对不对？很明显以弗所书就是强调了这一个嘛。但是呢以弗所教会的问题在哪里呢？离弃了起初的爱心，对吧？好，所以约翰在这封信当中呢，他首先介绍耶稣是怎样的耶稣，是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哎，我们讲过第一章，这表明什么？就是主是在他的教会中间的，对吧？是与他的教会同在的。这与他的教会同在，当然一方面表达的对他教会的爱，另一方面这个君王在他的子民中间行走，这其实也是一个警醒和警戒，对不对？因为你没有哪一点是你的主所不知道的。并且说右手拿着七星的那一位，拿着七星，哎，第一章解释过了，七星就是啊七个教会的使者，对吧？右手拿着七星意味着上帝掌管着教会，对不对？上帝掌管着这些的牧者，上帝掌管着他自己的教会，强调基督的能力全能。哎，这里为什么强调他与教会同在，并且他是有能力有全能的？因为这间教会有一个问题，就是离弃了起初的爱心。主耶稣对以弗所教会的评价可以说叫做好坏参半。为什么？第一，好的地方，值得称赞的地方是他们可以为纯正的教义而坚守发热心，这一点是值得夸奖的，对吧？并且不能容忍邪恶的行为，恶人的行动。圣经特别强调说他们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当然尼格拉一党是初代教会的著名的异端，对吧？所以他们能够抵挡异端，这是一间好的教会的标志。但是呢你发现以弗所教会同样也受到批评，这个批评第二章第四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换句话说，他们失去了对主基督的那一个激情、爱和心智。这个是很要命的。你知道，当一间教会越来越成熟，架构越来越清晰，真理可能也会一丝不苟，但是如果失去了热心、激情和心智的话，它会越来越被挖空内核，只保留一个架子。请注意，我从来不觉得架子是坏的东西，有架子当然是好的，有真理的规模体系能抵挡错谬的教训异端，这都是好的。但是内核如果失去了，你知道真理的架构不仅可以进攻仇敌，也可以屠杀弟兄。再说一遍哈，真理的架构不仅可以进攻仇敌，也可以屠杀弟兄。什么意思呢？有没有可能我们说一句正确的话，但是 因着动机不对，因着不是出于敬畏神，不是出于敬拜神，不是出于爱弟兄，而造成对弟兄很大的伤害，有没有可能？哎，绝对有这个可能性，对不对？但是不要回推哈，说哎，你看你对我伤害了，所以你一定动机不对，不要做类似的回推，对吧？但是呢，我们要做的是，深刻的审查自己，当然是好的。所以你会发现以弗所教会的问题在哪里？以弗所教会的问题就在于它失去了内核。这个内核是什么？其实哈，基督信仰当中的本质的生命，本质上是一个生命的关系，本质上是与主联合，在福音当中跟主之间的联合的这个关系，对吧？那如果失去了这个爱的这个生命的关系的话，虽然他们可以把非信徒、假信徒、异端抵挡在门外，因为他们能持守真道抵挡异端嘛，非常的宝贵，但是他们把起初的爱离弃了，这样的后果就是不仅抵挡异端，也会抵挡真信徒。是的，一间失去了爱的教会呢，不仅有能力抵挡异端，也能有能力抵挡真信徒啊。千万不要只仅仅自诩自己讲的是对的，对只是对牧师的最底线的要求，当然你突破了这个底线了，就别当牧师了，对吧？那是更严重的事了，那直接会让你滚蛋。对是对牧师的底线的要求，但讲的对不是对一个牧师的高线的要求，对不对？那在对的基础之上，我们需要的是他能够敬拜，能够爱，能够荣美、盼望、信心啊，这些其实都是无止境的要求，对不对？我提的这些词，每一个人说啊，在这些方面都觉得说自己是啊，实在太缺乏了，实在需要不断的成长，对不对？但是对来讲，追求是有止境的，就是我说一加一等于二，说完就对了，就是不需要再有其他的追求了。但你如何把这一个带入敬拜、带入爱心、带入信心、带入盼望、带入生命的活力当中讲的美，这个的追求就是无止境的呀，对不对？所以呢，以弗所教会特别可以提醒我们各位神学生、各位改革宗长老会们啊，这个我们自己是改革宗长老会，所以不要吝啬批评自己哈。特别可以提醒改革宗，如果我们只追求对，可能我们本身就是不对的，因为我们不能仅仅只追求对啊，因为在对的基础上，我们思考的那些的议题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约翰在这里警戒他们，对不对？哦，这个警戒很严厉啊，说如果他们不悔改，如果他们不回到起初的这个爱心当中，就要把灯台挪去。什么意思呀？ 主不同代了。 还不是主不同代了，主一直与他自己的教会同在哈。对，其实是教会被解散，挪去灯台嘛，就教会被，无论是主动的解散、被动的解散，还是说出了什么样的状况，还是弟兄姊妹都跑光了也好，还是说这个我们不知道说具体的怎么样的情况，但是呢，这间教会会被解散，或者说这间教会会走没人，你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总之呢，灯台被挪去的效果还是很明显的。请注意这个东西呢，甚至它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什么叫自然而然发生的？你就没有爱心，一点爱都没有的话，你并且还不悔改，还为自己的没有爱心找理由啊，找合适的借口啊，再说我就是有爱心，我就是讲的对，人家那些有爱心的都错了，都是异端。那你知道最后的自然而然结果是什么？如果就是不悔改的话，群羊最后就真的是怎么样？对，用脚投票，对吧？ 群羊最后真的是会受不了的啊，这个是很真实的哈，因为我这些年我也见过一些的教会，就是确实就是状况出了这个很大的状况之后呢，你以为是主，当然我会觉得说就是主主动的把灯台挪去，但是体现出来的就是弟兄姊妹陆陆续续走了啊，这个体现出来的状况就是这样的，对吧？所以这个对于辅佐教会特别对改革宗长老会来讲，是不是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啊？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自诩正统的吧。自诩的意思是其实我们不正统哈，我说的不正统的意思是我们对圣经的认识了解太肤浅了，我们对神学的认识了解太就是九牛一毛。改革宗是很正统的，长老会是很正统的，但我们不是啊。为什么？我们还是就是不太成熟嘛，啊，幼儿园嘛，我们还算不上成熟的改革宗长老会嘛。所以我去安徽讲课的时候，有个弟兄就问说，你觉得改革宗长老会的问题在哪里？我说改革宗长老会没问题，我们有问题。就你要谨慎的批评一个宗派，因为一个宗派之所以在今天存留下来，许多美好的属灵的传统真道的框架历代的先贤立下来的，但是你要毫不吝啬的批评自己，不要觉得自己说我是改革宗长老会，你就自然而然的把改革宗长老会的那些光鲜点全贴自己身上，贴不上来，真的贴不上来。为什么？因为我们自己还远远算不上成熟的改革宗长老会，神学上我们刚起步，教会治理上我们刚有本章程，这个教会建造上还在摸索，我们的教义、我们的工人栽培、我们的神学意向、我们的教会治理、我们的教会建造、我们的整个的圣职，我们所有的事情，其实你会发现我们在是学生学习的阶段，对不对？当然我们学一点就用一点，就摸爬滚打的往前走呗。当然反过来我也得勉励大家，是这样上帝还是有恩典，有爱来扶持着我们，对不对？所以也不要太过于灰心，看到自己不行，但是呢主的恩典、主的爱在扶持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奋起直追，对不对？我认为对于一间区会来讲，对于一个宗派来讲，这就是神学院的意义所在。神学院的意义所在是什么？神学院的意义所在就是给一个宗派、一个区会、一间一间的堂会带来新鲜的生命的活力。为什么？因为神学院所接触到的神学的书籍、教会的建造、各方面的学习上，我们师从大师嘛，对不对？师从大师的好处就是让大师帮我们检视一下我们的现状。我告诉你，在一间教会当中牧会了20年、30年的牧师长老是没有改革的动力的。一方面没有改革的动力，另外一方面也没有改革的精力。牧会了20年、30年的牧师长老们，我为他们说句话的意思就是，他们已经打完了他们那一代要打的仗。主已经使用了他们，主已经保守了他们，使他们当年在筚路蓝缕当中跟随主受苦，这些都是美好的见证，我们要去效法。但是在20年、30年之后，教会在面对新时代要打的仗的时候，是需要一群神学生接受这个时代最好的神学的教育，然后用这些神学、正统的神学、正统的治理、正统的这个东西，再回过头来检视自己的教会，然后来看说我们需要不，因为我们要不断归正嘛，我们需要在哪些方面继续的去成长，对不对？继续的去突破，继续的去往前迈一个台阶，这就是神学院会给一个宗派、一个区会、一个一间一间堂会带来新鲜活力和这个动力的原因。为什么？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即使人家信徒看见了一些堂会的问题，也说不周正呀，人家看见了，人家就模模糊糊的觉得不太对劲儿呀。 模模糊糊的觉得说这样多不行啊，但是你要人家说怎么做才行，人家又说不出来嘛，人家就又没神学教育，人家又没教会建造的这个栽培，人家又没这个圣经，也不如你牧师长老熟悉，人家能说出来个啥？人家就只能模模糊糊的觉得不太对劲儿。但是神学生不一样呀，神学生接受的是科班的教育呀，回头是可以跟牧师长老谦卑温柔顺服的心态去对话的呀，别忘了这三个词哈，谦卑温柔顺服的心态去对话哈。对，对话的意思是，哎，牧师，我觉得我在学校学了一门课很好，我想跟你分享一下，就是这门课我觉得对咱教会的这方面的建造很有益处，你觉得怎么样？哎，牧师觉得说，哎，也挺好的呀，哎，这事你愿不愿意负责？哎，我愿意啊，这事不就干了嘛，对吧？啊，真的是这样子的啊，所以我会说，神学生是一个宗派、一个区会、一间一间堂会的永远的活力。为什么？因为二三十年之后，你们就需要另外一批活力的人来继续的来归正，来继续的来不断的校正自己哈，真的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有一间神学院，这是莫大的主的恩典。好，说多了，但是这个是从以弗所教会当中我们能够看得出来的。所以我们要警惕一种危险，就是为了强调自己的正统和纯正，不要让自己变得毫无人性啊，不要让自己变得越来越不像个人啊，因为主耶稣是最纯正最正统的，人家该哭哭，该睡睡，该饿饿，该跟门徒交流就交流，对不对？还有比主耶稣更纯正的吗？啊，所以呢，有的时候不仅那个不叫纯正，那个只仅仅叫刚硬啊，不要把自己的刚硬换一个词换成纯正啊，求主来帮助我们哈。那为什么？因为一间纯正道理的教会却没有爱，这是不可能的事儿啊。哎，当然我上次讲过哈，只不过我们对爱的定义和描述可能跟一些其他的宗派对爱的定义和描述不一样，差别只在这里。但是你有正确的定义，那就得正确的去生活，对吧？这是以弗所教会。好，我们来看士美拿教会，二章的八到十一节。他首先描述说，对着士美拿教会说话的那一位耶稣是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哎，为什么以这个方式来描述主耶稣基督呢？因为士美拿教会是一间充满了患难逼迫的教会，而他开篇就点出来耶稣基督是什么，是创造万有首先的、末后的、成就万有、死过又活过，是生命的主宰，对不对？所以受造界所有的起点在于他，终点在于他，生命在于他，是这样一位主。那这样一位主对着那一个遭受患难逼迫、贫穷这个压力的教会来说话。所以呢，这封书信呢没有责备，对吧？只有同情和理解。为什么只有同情？哎，我问大家一个事儿哈，因为七间教会当中呢，士美拿是没有责备的，还有腓拉铁非也没有责备的，对吧？我得问，现场问一个，这两间教会有没有问题？不用猜哈，直接说，对，肯定有问题。就是地上的教会没有一间教会是完美的，就是绝对地上的教会都不完美，对不对？我就不信士美拿和腓拉铁非教会没问题。但我问的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在这里没有责备士美拿和腓拉铁非？ 这个问题才是我们作为牧者神学生要去考量的教牧问题啊。因为很多信徒就会和稀你啊，哪间教会没问题，你去也有新的问题，这是和稀你了，对不对？你不能把示美拿跟老底嘉等量齐观呀，你明白对不对？啊，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更需要安慰，最需要安慰和救济，在患难当中更需要。 当然，他们需要安慰和鼓励，这个是一定的。啊，还有没有？逼迫和患难本身就有洁净的功能。哎，你这真有道理哈！你费拉铁非也有逼迫和患难，对吧？哎，真的是这样的。你看这个饭饱思淫欲，对吧？天天吃的满脑肥肠的，就不干人事了，就。啊，越舒适越堕落，越世俗，对吧？哎，有这个道理啊。那个初代教会受逼迫的时候还是比较纯正，成为罗马国教之后，越来越什么事都有了，对吧？还有没有其他原因？哦，对他们的爱就是再批评就散了。我告诉你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哈，当我们说示美拿和菲拉铁菲也肯定有问题的时候，我们这个问题指的是什么？指的是日常的那些人性当中的生命当中每一天都会有的问题，我们指的是这个层面的问题，对不对？我说示美拿菲拉铁菲也肯定有问题，我们的意思是日常的每一个基督徒每一天生命当中都可能会有的那些属灵的征战，对，这个自私自我这些问题，对不对？但是其他的教会，比如说老底嘉教会、以弗所教会，那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啊？是教会论的问题，是教会结构性的问题，是教会整体层面上的问题，就是全教会都失去了什么爱心嘛，全教会都不冷不热嘛，全教会都这个都这个随从异端嘛，全教会都不圣洁嘛，都这个从了耶西别的教导嘛，全教会都这个在巴兰尼格拉伊党人的教训等等，这个叫什么问题啊？这个叫教会论的问题。好，回过头来我们梳理，七间教会如果从一个救恩论或者说从一个那个角度上来讲，每间教会都有问题。但从教会论的角度来讲，示美拿和菲拉铁菲没有问题。这个没有问题的意思是他们没有结构性的教会的整体的全体的问题。哎，这个大家应该能够认同，对吧？因为如果有整体的结构性的教会论的全体问题的话，约翰肯定就要给他指出来了。啊，所以你就明白一件事儿。教会论的整体的结构性的问题是不是更大的问题？一定是更大的问题啊，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当中那里责备那个收了祭母的人，那个确实是个很大的问题，淫乱嘛。但保罗认为哥林多教会最大的问题就是教会论的问题嘛，对不对？教会的混乱嘛，啊，教会的混乱，在不圣洁。这是一点面教使全团都发起来，没已经失去了福音的好的见证。哎，这些说的都不是一个一个的人，说的是啊，整体所有人。所有人的意思是，甚至连其中敬虔的人也会在这个罪当中有份。哦，这个很大的，其中敬虔的人也会在这个罪当中受到罪的伤害、引诱，血气被激发出来， 水火， 假装，这个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等等，你知道结构性的罪就会容易导致这个东西的，啊，所以呢，他会一个罪激起所有人的罪，所以你会发现呢，这是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各位以后做牧者的人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一定要。重视教会结构性的罪，一方面要重视单个信徒生命当中的问题，另外一方面一定要重视教会结构性的罪，啊，结构性的罪是非常巨大的。好，这封信没有错误的责备，我觉得刚才几位同学说的都非常好啊， 就是有牧者的心肠能说出去的话哈。你看再责备就怎么样了，本来已经很受逼迫了，对不对？耶稣基督充满了同情和理解，这家教会当中可能面对的逼迫是相当严重的啊。他说你的贫穷，并且还有律法主义犹太人对他们的逼迫，对不对？叫你们几个人下在监里受患难十日。但是给他们的鼓励，第十节说，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生命的冠冕。我常常被这句话震撼，因为它是一个反核性的话。至死忠心就是忠心到死的地步，得的是生命的冠冕。看起来是反义词，对不对？但是信仰的魅力就在这里啊。然后最后的勉励说，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所以你发现了，他开头就说那位主是死过又活过的，对吧？说是至死忠心得生命的冠冕，他用那位主的属性来去安慰那一位在患难当中的教会。这就是士门堂教会。我们来看别加摩教会二章的十二到十七节，这间教会的特点是什么？这间教会的对、哦、我们先来看他对基督的描述哈。写给别加摩教会的时候是怎么描述基督的？有两任利剑的说，哎，有两任利剑什么意思？其实两任的利剑是指的主的道哈，对，两任的利剑嘛，指的主的道。当然，姚飞说的非常没错，主的道是有啊能力的，是有全能的，是因为其他圣经也说嘛，是能。神的话语是能抛开骨节与骨髓吗？啊，将人的心思都能够辨明吗？说明主的道是非常有能力的，对吧？非常有权柄的。所以主的话是锐利的，能判断对错，两刃利剑，能刺透一切的虚假的那些道理，对不对？你看这里他这间教会的问题在哪里呢？你看哈，巴兰的教训，对吧？ 妥协， 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换句话说就是异端嘛，就是错误的虚假的道理嘛。你会发现这间教会有得胜的时刻，有失败的时刻。得胜的时刻是什么？就是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被杀的时候。怎么样？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对不对？这是中心时刻，对吧？别加摩这个地方啊，征战很大呀。他怎么描述说，你的居所是有撒旦座位之处？什么意思啊？不是说你这个撒旦在教会掌权的意思哈，不是，就说你别加摩这个地方。你的居所嘛，就是你安置在别加摩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撒旦的活动很猖狂呀，撒旦的权柄很嚣张呀，就这个意思，对吧？哇，这嚣张的一个体现就是忠心的仆人安提帕在这里被杀呀，就是在这里被杀，就是逼迫，就可能是意味着逼迫很严重，对不对？啊，就这个意思。那在称赞，这个称赞是很强的，对不对？就是在逼迫当中他也没有弃绝主的道，坚守主的真理。但是呢，逼迫之后是啊责备啊。第一个责备是服从了巴兰的教训，到底是个什么意思？谁为我们说一说服从了巴兰的教训是什么意思？他解释了，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哎，他解释了，对吧？哦，原来服从了巴兰的教训的意思就是说， 啊，就是讲虚假的道理，引诱人拜偶像，行奸淫，这个大概就是巴兰的教训的意思，对吧？当然这个是出自旧约的典故了，对，是挺，是的，引诱他们就拜了偶像，对吧？啊，这个典故呢，到今天这里的延伸的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错误的教导导致错误的信仰生活，你服从了错误的教导，错误的信仰生活的教导，对吧？那这个很严重。然后呢，还有一个说，你那里十五节，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好，尼哥拉一党很明显初代教会的一个著名的异端，对不对？在启示录这里就至少出现了七间教会，就出现了什么两次，这表明什么？这表明这个异端可能影响面很广，对不对？啊，是的。哎，大家还记得以弗所的得胜点在哪里？啊，六节，对，二章六节。然而有一件事，你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一个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对吧？哎，就是说他有真道能够抵挡他，能够恨恶他，但是在别加摩这里呢，却服从了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好，对，教义弱了不行是吧？啊，教义弱了就会被异端侵害。请注意哈，异端的侵害、逼迫的发生，以及教会内部的问题，世俗化也好，没爱心也好，或者死气沉沉也好，不冷不热也好，这三者永远都是教会最大的敌人。异端的侵害，这个世俗政权的逼迫，以及教会内部的问题，这三者呀，是教会最大的问题。最大的敌人，这三者你摊上一个都够受的。但我在我们这个时代，你发现外在环境紧张，这个压力我们每间教会都有。那说实话的，整体上中国的家庭教会内部的问题也是此消彼长，对吧？也是层出不穷。然后呢，就是异端的问题，这些年随着这二三十年随着神学教育书籍的普遍推广，可能要比前些年要好得多了，对吧？嗯，好。然后呢，你会发现这些假教师、假师傅呢，就会把他们带入到尼格拉一党也好，还是这个巴兰的教训也好，都是那种自由主义，就是放心大胆犯罪，恩典福音的那一套哈，就放心大胆犯罪的那一套。那这个呢，其实，让信徒陷入到那个罪当中，基督就警告说，如果不悔改，就会怎么样？用口中的剑攻击他们。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哇，这个是很厉害的。主的道攻击罪恶的方式是什么？主的道攻击罪恶的方式有主要的方式有第一，宣讲，就正道，就责备嘛，对吧？讲台上要责备罪恶，对吧？责备、劝勉、勉励。主的道攻击罪恶的还有一个方式，就是劝惩，对不对？劝惩啊，所以两者都会有。好，这是别加摩教会。我们再来看推亚推拉教会，我们看完这个就休息一会儿。第二章的18-29节。推亚推拉教会描述对这一个推亚教会说话的那一位耶稣基督的样式是什么？ 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的铜。这个描述跟信的内容也是直接有关系的，因为我们来看推亚推拉这间教会的问题在哪里。先看他的问题，好，我们来看哈。第一，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西别教导我的仆人，这是他的第一个问题。你怎么能够敢容让这样的人教导站讲台呢？啊，这个你居然容让他站讲台，这是你的第一个问题，对不对？当然，这是一个比喻，很明显，倒不是说这间教会有一个女人叫耶西别，很明显不是这个意思哈。应该不是这个意思，他是用典啊，他把这间教会其中的一个人称呼他为耶西别。那耶西别这个人的状况是什么？最明显的罪是什么？很简单，最明显的啊，对，当然破坏真先知是他的顺手而带的。他最明显的就是让整个以色列人陷在偶像当中，对吧？并且呢，他是亚哈王幕后的什么操纵者和推手啊，所以很多传道人开玩笑说这个别听老了，开玩笑的话哈。但是圣经的原则确实是丈夫做头哈，这个是真实的哈。多说一句，各位以后在教会当中做牧者的，这个开长老会就开长老会，别让老婆参与进来啊。是很时代的哈，就女人不在长老会的序列当中，圣经是有道理的哈，因为女人不做长老，不做带领者的角色，不做头的角色，是非常有道理的，这是符合圣经的这一个角色次序的哈。那女性作为一个帮助者的身份，她其实主要的是帮助丈夫，帮助照养家庭，照顾儿女，然后陪着丈夫做那些个人性的关怀性的服侍性的服侍，对吧？那这样的服侍呢，其实是丈夫很大的助力啊。但是一旦让女人当家做主的话，就容易导致像耶西别这样的状况发生，对不对？啊，好，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换句话说呢，第一个是教导的问题，第二个是道德的问题，对不对？这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好，然后呢，这间教会意思是他们不纯正，也不圣洁，他需要被炼净。他需要被洁净，所以描述说耶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的铜。眼目如火焰表达说耶稣能够查验这一切啊。所以呢，在这一点上，推亚推拉之间教会它的好处是行为、爱心、信心、劳苦、忍耐都怎么样？都很好。你有没有发现比较像一间跟以弗所比较互补的啊，反着的，对不对？是的。但是如果没有真道，这一切都怎么样？都没有根基。因为如果没有真道，在信仰上有偏离，那这一切其实都会失去。所以他们容忍异端，缺乏分辨的能力。我为什么说他缺乏分辨的能力呢？因为你容忍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西别教导，就表明你没有分辨嘛。因为不仅他一个人，并且他牢笼了一大批人，对不对？ 他有他的党类，有他的儿女，啊，有跟他一起行营的，那这表明说呢，他牢笼了一批人。可能这个人就像《列王记》当中那个臭名昭著的王后耶西别一样，引诱人拜偶像、犯奸淫。但耶稣警戒这间教会要继续向他敬重。我们再对比一下哈，跟以弗所不一样的地方说，推亚推拉好像没有失去爱心、信心这些，但是呢，好像他们的爱心有点太过头了，对吧？啊，你容忍一个妇女的虚假的教训，耶稣基督轻蔑地称这个人为耶西别，请注意是耶稣基督称的哈，不是别人称的。你自己在教会当中不要随便这样说哈。你说哎，你看哪一个姊妹不顺眼，你这样说教会要责备你，对吧？啊，耶稣基督可以这样说，对不对？耶稣基督认为他就是耶西别，哇，这个绝对没错。是，所以呢，好，我们稍微总结一下哈，稍微总结一下。第二章当中描述的这几间教会，以弗所、圣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这四间教会，你会发现呢，他们的问题好像比较类似。以弗所有真理，没爱心；圣美拿呢，圣美拿有患难；别加摩呢？哦，别加摩的问题是异端，对吧？推亚推拉有爱心，缺真理，对吧？不纯正，不圣洁。所以如果一个人要在信仰上坚守荣耀主基督的样式，爱心、热心、善行，这些必须配合扎实稳固的真理教义的根基。就这两者之间哈，它不是分开的，我们不断的在强调它是一个一体，对吧？有些人看起来很有爱心，很有热心，但是对上帝66卷书卷的正统的教导呢，却缺乏清晰的健康的认识。他一讲圣经你就知道他讲错了，一讲就讲错了，但是就很有爱心，很有热心。这是一类人，教会有没有这样的人？很多这样的人，对不对？啊，另外一方面，有些人呢，就喜欢研读神学圣经，他了解这个每句话的细节，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啊，但是呢， 真理大棒， 真理大棒，对吧？就是他好像对人没有爱。对教会也没有负担，对很多这个教会呢，他也没有激情和热心，他比较关心的就是跟人辩论对错是非的事儿，就辩论到底他对了还是错了。当然，通常这样的人呢是这个年轻人占多数，啊，第一类缺乏真理、比较有爱心热心的是老年人占多数，对吧？但是呢，无论怎么样，我们知道正确的道理、正确的行为，它其实是一个整体。所以我们要追求做第三类人。第三类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们既要对基督有真诚的热心和爱心，要一定以圣经根基作为基础。啊，这非常的重要。什么时候这两者分开，什么时候个人的生命、教会的建造就会出问题。只强调任何一方的结果是，不仅丢掉了自己不强调的那一点，连自己强调的那一点也会越来越偏激、误解，或者说弄得不是那回事，对不对？啊，这就是真理的整本圣经的那个整全的重要性。并且这两者之间它是互动的。什么叫互动呢？越明白真理，越应该软化我们的心，更新我们的生命， 越有信心，越有爱心，越有善行，并且越有这些爱心、信心、善行，过敬虔的生活，立志过敬虔，是不是让你更容易去明白真理啊？啊，这应该是这样的互动的方式，对吧？啊，其实呢，我这么说吧，热心、爱心、信心、善行，就好像汽车的燃料，啊，就好像它的燃料一样，让你有劲儿嘛。但是真理是什么？真理是方向盘，哦，真理是方向盘，是方向决定了方向。你再有劲儿，你开错方向了，不掉沟里去了吗？对吧？再有劲儿，你开错方向了，不南辕北辙了吗？有没有这个可能？但是方向对，又有劲儿，这不就是一个好事吗？对吧？啊，这就是正确的信仰。好，这就是启示录的第二章前四间教会。